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你叫咩名？几多岁？ 我叫赵敏，今年28岁。 做咩职业？ 在中学到教美术， 咁即系知识分子啦。你更加就唔应该犯错，不仲系为人师别嘅。 我冇啊，我不过系去跳舞咋。 李碧华。 队长，是我报公安的。头先我行过呢度，见到佢咧揸住烂玻璃樽嗰个啊，佢行上去同瞓喺地下嗰个倾偈，咁啊见到佢哋好似有倾有讲咁，我冇乜留意佢哋啦。后来我突然间听到一下打烂玻璃樽嘅声，我咪即刻望过去咯。哇！见到佢啊，用个玻璃樽插落去佢条颈度啊，跟住就瞓低咗喺地面上啦。 队长啊， 系 个伤者系阿老丁。佢系喺呢家的士高做门口守卫噶，佢个伤口好深啊，流咗好多血、啊， 仲即刻叫支援嚟 ，call 埋救护车啊！ 系，知道。 靓仔，你都认真大胆啦，竟然够胆喺光天化日、大街大巷嗰度杀人，你因咩事要杀佢？你识得佢噶？啊？喂，做咩啊？仲唔讲？ 啊，队长啊，我认得佢啊。佢以前好似系话做教师噶，不过唔知有咩事啊，俾人拉咗去坐监，依家又放翻出嚟咯。 哦，你叫咩名啊？系咪你杀佢噶？快啲讲啦！ 我以后都唔会再跳舞，我以后都唔会再跳舞。 喂，你讲咩啊？你傻噶？啊？而家上头派我嚟同你做记录，写交代材料，你最好有话直说。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 老丁，我 喂，唔好拉关系啊！我而家同你划清界线噶啦。你叫咩名？几多岁？ 我叫赵文，今年28岁。 做咩职业？ 喺中学度教美术。 咁即系知识分子啦。你更加就唔应该犯错，不仲系为人师表添。 我冇啊，我不过系去跳舞咋。 我无端白事，点解要跳舞啊？ 我朋友生日，去佢屋企开舞会，大家听下歌跳下舞，咁都有罪咩？ 听咩歌？ 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你哋正一系精神污染嘅歌，跳边种舞？ 两步、三步都有。 你呢个咁下流，灯光又咁暗，仲揽埋一齐跳贴身舞，你哋仲唔系开流民舞会，搞文明破坏？ 老丁啊，你又咪唔识得我？你都知道我做教师噶啦。 身为教师啊，走去做流民，喺动机上、思想上所造成嘅影响重大啊，简直系社会上嘅坏分子。政策上是写明的，你这种是花案嚟。 我根本没有犯案，更加不知道什么是花案。 你不用抵赖了，当时还有谁？ 黑妈妈，我看不清楚。 嗱，如果你知情不报，罪加一等的嘛。 当时我哋贴得太埋，所以反而唔清楚佢嘅样 子。贴得太埋，咁就更加大罪啦！你哋直头系有性解放嘅动机，要接受清洗思想啊！唉，呢件事你最好咧都系合作啲，好好咁同我哋交代，迟又要讲，早又要讲咯。你何必要隐瞒同边个跳舞呢？啊，你要冲好汗，真坐多几年监嘅啫。 点啊，老丁？写咗几多张交代材料啊？ 都有三张啦，张同志。 三张？ 系。 啊，咁点算系交代啊？起码要有八张先符合标准嘅话。你要佢讲得深刻啲，具体啲，明白未？ 系，张同志讲得啱啊。喂，赵文，你快啲从头再讲过吓，睇下有冇重点系漏咗讲嘅。记住啊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再嚟问你，你要咩名？今年几多岁？ 知你因咩事入嚟噶？ 同人跳舞污染精神文明。 哦，咁啊，即系花案嚟啦！呢间牢房里边咧，你呢种案嘅地位系最低嘅。嗱，你要坐到最埋边。仲有啊，听住啊，唔净止分嘢食，要分到最收尾嗰、那个啊！就算系连去方便啊！你都要排到最收尾嗰、那个，知嘛？ 咁你哋又犯咩事啊？ 走私啦、啊、抢劫啦、啊、强奸啦、啊，乜都有。呢度全部咧系大单案嚟嘅，你唔好睇我细细粒粒啊！吓，我都系因为放火俾人拉入嚟噶。我哋呢啲地位咧好高噶，知嘛？系啦，你判咗几耐啊？ 两年。 吓，两年。花案冇理由判咁耐噶嘛？你系咪仲有啲乜嘢隐瞒佢哋啊？ 佢哋话因为我系一个教师，所以就罪加一等。同埋我冇将同我一齐跳舞嘅人供出嚟，犯咗不诚实行为。 哼，咁你又唔啱啦！你点做教师嘅你啊？走跳舞？好彩又唔使判你受公刑咋。不咁你都唔肯供埋同你一齐去跳舞嘅人个名字出嚟呢，都算你有情有义啊。唉，因为咁样要坐多一年半载，抵唔抵呀？值唔值呀？係啦，嗰个女仔你爱人嚟㗎，梗係生得好靓㗎啦，係咪？ 我根本唔识得佢，跳舞嗰度好黑，我都见唔到佢个样 子。哎呀，你估我系出边嗰啲同志咁蠢咩？一睇你个样子啊，就知道你维护紧佢啦。都算啦，啊，你自己攞嚟嘅唔关我事，啊，早唞啦，喺度有排你挨啊！ 你好，我叫沈丽，做护士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做什么职业的？ 我叫赵文，在中学读教美术的。我是跟我的朋友来参加这个生日舞会的。 今天生日那个是我表姐来的。平时我们都很少跳舞的。你知道现在都不是那么鼓励这件事。 我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些舞会的。 其实你都跳得不差，第一次就跳得那么好，不错啊。 都是全靠你带得我好而已。是咩？你医院嗰啲工作忙唔忙噶？ 忙就唔系好忙，不过喺嗰度翻工好闷噶。啲人开口埋口就讲咩精神文明打到腐化，个个人都死板嘅。不过虽然我只系做护士，我都有理想噶。我希望可以以蓝丁格尔做目标，尽量去帮多啲人。 不如翻埋去啦。 点解啊？啱啱跳得咁开心。 你只系慢歌嚟嘅，唔系几好意思 嘅。怕咩？你咪揽住我咯。佢哋个个都系咁噶啦。我好中意邓丽君噶。 不过国家唔鼓励我哋听佢啲歌噶。 使乜理佢哋啫？我哋自己中意咪得咯。嗱，你只手可以揽实啲我噶，唔系我带唔到你啲步伐噶。 哦，系系咧，除咗跳舞，平时你仲中意啲咩噶？ 我好多兴趣噶，听歌啦，睇电影啦，我最近仲学识咗包北京饺子添，都几好食噶，有机会一定要请你试下。 好啊，多谢你先。啊，小丽， 咩事啊？ 我可唔可以锡你？ 咩事啊？点解做晒啲光管嘅？我走先啊！ 小丽，小丽， 系你冇记定啊？今次仲俾我捉到你哋，喺度搞污染运动，一个二个揽埋一齐，简直系有伤风范。全部同我拉翻去，逐个审问。 唔好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唔好唔好拉小丽啊！快走啊，小丽啊！原来系翻梦啊！ 喂，咪鬼晒咁嘈啊！夜妈妈唔喺度嘈喧巴闭啊！你新嚟嘅唔知规矩，你嘈醒佢哋啊！听日有排你收啊！ 对唔住，对唔住，唔会有下次啊！小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唔会供你出嚟。就算我为你再坐耐啲监，我都愿意。你是一个有理想、有前途嘅护士，你唔可以入嚟呢度啊！唔可以，你唔可以白白牺牲你嘅将来同埋幸福。 嗱，赵文，你都算好彩啦。本来你要坐两年嘅，而家上头见你喺里面行为良好，又勇于承认错误、检讨自己，所以提早半年放你出去啦。 多谢同志，多谢上头，多谢领导。 嗱，你出去之后，无论行为上、思想上，都千祈唔好再犯错啦。要记住党嘅教训、党嘅宗旨。 我知道。我一定会重新做人。 仲有，嗱，呢度有份保证书，你写埋啲保证咧，就可以出去噶啦。啊， 我写，我写，我永远再不跳舞。赵文，同志，写好啦。 得啦，你可以走啦。 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同志，你好，请问呢度系咪请人啊？ 系， 我哋间报馆咧想请个排版，你想做啊？以前有冇做过嘢啊？ 我就未正式喺报馆做过，不过我读大学嗰阵都同啲同学出过下报纸嘅，喺排版上都算几有经验。 嗯，你读过大学噶？我哋呢个位唔使请咁高程度噶噃，而且我哋嘅工资好低嘅啫噃。 啊，唔紧要噶，我啱出嚟求有份工，我就心满意足啦。 啱啱出嚟，喺边度出嚟啊？ 我唔怕老实同你讲，我因为犯咗花案，判咗年半，啱先放出嚟。 咁对唔住啊，我哋啊暂时唔请人住，或者你翻去等下消息啦。 哦，唔该晒，打搅晒。 哼，你傻嘅，坐过监出嚟仲想揾到嘢做，仲系文化界添，边有可能请佢啊？嫌唔够麻烦咩？ 我过嚟还翻啲凳俾你噶， 使乜咁急啊？ 唔该晒，唔该晒。 我屋企啊得嗰两仔爷啊，都唔坐得晒咁多张凳啦，慢慢都未迟啦。 哎呀，系我个仔话要同我搞生日，叫埋晒咁多亲戚过嚟啊，先至唔够凳坐啫嘛。哎呀，你知啦。家阵咁嘅环境啊，做咩事呢都要低调啲好，唔系一下唔觉意咁啊犯咗嗰啲咩思想错误，俾人拉去坐监，咁就唔抵啦。唔好意思，即系唔系有心嘅，我冇心。 唉，唔紧要，唔紧要，做得出就唔怕俾人讲啦，系嘛？系我自己教子无方啫，不过。唉，而家都算好彩，平平安安咁放翻出嚟，仲早咗成大半年添。 系系系，哎呀，不过话时话啦，嗰啲咁嘅旧社会嘅公子哥儿啊，先至学人跳舞嘅啫，即系嗰啲咁嘅地方啊，妖声妖气咁样，实唔方又好下场噶。哎呀，你呀、啊，依家千祈咧唔好再俾你个仔学坏呀、啊，家阵搞紧四化噶，仲要靠啲。年青人噶嘛，你知啦，系嘛？ 阿爸，诶，七婶，你嚟咗 啊？系啊，系啊，我都差唔多要翻过去煮饭啦。唔好意思吓，滚搞晒，再见再见。 好声行 啊，再见。 唉，点啊文？今日又搵唔搵到工做啊？有冇搵过旧时嗰间学校嘅校长啊？ 行咗几日？都系冇消息。 哦， 嗰间学校原来嚟咗个新校长，佢一听见我犯过思想错误，坐过监，就即刻话请咗人，连叫我翻去等消息都唔使。 唉，慢慢嚟啦，鬼叫你当初唔生性咩？ 阿爸，点解连你都系咁讲啊？我只不过去跳舞啫嘛，又唔系去杀人放火。应该怪是那些无聊领导，我有什么错啊？我哪有错啊？ 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你细声啲得唔得啊？见过鬼都仲唔怕黑？哎呀，总之你人就得一个，怎样跟领导斗，跟国家斗啊？啊，是了，哎呀，有件事呢，我成日都唔记得话俾你听添。 咩事？ 冇，自从你入咗去坐监之后，耐不耐就有个女仔嚟探我，佢就冇讲叫做咩名啊，净系话姓沈，系你学校的旧同事啫。 沈你系咪佢啊？ 呢个沈小姐真系好有心啊！ 佢话知道你就照顾唔到我，所以成日咧都带啲北京饺子嚟俾我食。佢话仲系帮你尽一点责任喎。你呢个同事啊，真系唔话得啦。 佢上次几时嚟过？有冇留低联络地址啊？ 佢成两个几月冇嚟过啦。不过都唔出奇啊。佢上次话过迟啲啊要结婚，仲话个男仔系医生嚟添，睇怕佢都唔会再嚟噶啦。啊系啦，你得闲就去恭喜下人啦、啊，话晒都系旧同事啊嘛。喂喂，你又去边啊？啱啱先翻嚟。 我最后。 真系多谢晒你，成日咁嚟照顾我阿爸。以前啲北京水饺一定好好食噶啦，可惜我从来冇机会试啊。到不枉我冇供你个名出嚟，但系点你唔等埋我出嚟，咁快就走去嫁人呢？姐。都唔应该怪你，要怪嘅就怪，点解要搞啲咩运动，咩精神污染？如果冇坐到监，咦？嗰、那个咪老丁，佢喺度做咩？老丁，喂，老丁， 咦？你咪赵敏，终于放咗出嚟啦！ 上个礼拜放出嚟，你喺度做咩？ 哦，我而家调咗嚟呢度做巡视纠察，睇下有冇啲流氓入去呢间的士高度搞事咯。 咁你即系喺度护卫住跳舞嗰啲人啦。 唉，你坐咗咁耐监，好多嘢变咗，你都唔知噶啦。黄金又涨价。外汇券咧就可能唔用啦，而家话流行啲咩卡拉 OK， 连唱京戏嗰啲小生啊，都走咗去茶座唱时代曲。呢间欢乐的士高系新起嘅，又有啲香港人投资，好大间噶。 唔系话唔准跳舞嘅咩？ 以前系，不过而家又开放咗啦。 以前是你们拉我的。 算啦，当是你运气不好啦，一人你试下要求平反啦。 我在哪里要求？连你都调咗嚟呢度。 你哋冤假错案，呢几年国家仲会少咩？只能够话是运气不好啦。 运气不好，我怎么算啊？我而家一条生路都冇，啲人又睇唔起我，工又揾唔到，连爱人都…… 咁你又唔好讲得咁严重，喺呢度边个冇俾人整过啊？ 明明又话唔准跳舞，点解啊？ 喂，你讲完未啫？啊，我食公家饭，政策叫我去拉，我就去拉。叫我放就放，叫我去整我就整，我哋做下边嘅，只有服从上级嘅命令嘅啫。 但系我都坐咗咁耐啦，不如唔好放我。真系唔明，点解依家又可以跳舞？老丁，你讲啊，点解而家可以跳舞啊？ 唔好咁激动啦，呢啲系小事嚟嘅啫。跟文革比差得远咯，你虽然系当衰，不过都不至于要死啊！毛主席一早就讲过，死人嘅事系经常发生噶啦。 乜话？死人嘅事经常发生？ 嗯， 点解会系咁啊？ 喂喂喂喂，你拎住个樽做咩啊？喂喂，你想点啊？你话埋你啊，话埋你啊，喂！ 我以后都唔会再跳舞，我以后都唔会再跳舞，我以后都唔会再跳舞。 我永不跳舞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陈小春、陈炳球、蔡浩良、施嘉强、温泉、华夫、莫家驹、张碧然、林有荣、曾永强、谭翠莲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